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几热都唔怕，因为风骚陪大家。我是小张张， 第一下假婆吁嘴， 猛枪， 喂，简单啲， 冇错， 直接啲 ，OK。三个钟头开始咗，10点13分，热啦热啦，热啲啲景去身下，一齐听风骚快活人啦。 今日早上10点13分，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至和缓嘅偏南风。今礼拜余下时间都系热，都系热。风骚斯达有中意取上，当然仲有客家婆啦。今日未知叫做风骚，朋友，晏昼1点钟。我想问两位拍档咧，你哋去旅行啦，坐飞机啦，你会唔会有啲位咧特别想坐，特别唔想坐？ 梗系有啦，中间对住个旧个门嗰度最正噶啦。 因为嗰个脚位系、 啊， 尤其是你哋啲高佬咧，真 系 好舒服。 系啊， 但嗰啲位咧， 我冇乜所谓。 你冇所谓？ 系啊，因为我只脚短，我根本其实基本上我都咩嘅，我讲过啦，我坐上去嘅话，我系只脚可以调啲揈噶嘛。系啊，我掂唔到地噶，你都应该系差唔多。 但嗰啲位係舒服好多， 啱啱好， 係啊， 佢就掂到， 啱掂到仲唔舒服啊？ 唔係，咁都 定住吊腳啊嘛。 係啊，因為我覺得嘥咗，會讓俾你啲長腳， 長腳 四十四寸長腿，係咪？ 但嗰位係 爭寸半啫。 嗰位咧，對於家長嚟講咧，都有一個好位嚟，你知唔知啊？係 啊，擺曬啲嘢喺度。 唔係啊，因為我嚟試過一次，佢嗰位咧係有個裝置咧，係可以掛一個籃喺度嘅。 誒，我唔知啦。 係啦，因為好多年前咧，當我仔仲係一個。 你將個仔掛喺嗰度， 係啦， 嗰個 成個仔， 嗰個人哋係 B B 攬， 佢同佢一齊都咁掛住佢， 係啊，幾好啊， 正啊， 攬，因為嗱，譬如你又你成日抱住好攰噶嘛，好攰噶嘛，咁但係你又唔可以懟架 B B 車度，咁佢要瞓，咁咧佢有啲叫攬咧，咁樣掛住喺嗰度，咁然之後將佢擺喺前面，即係啱啱你可以望到。 哇，咁咪好細個咯，佢嗰陣時 係啊， 唔係應該買多個位嘅咩？ 喂，咁又唔使買多個位喎， 唔使買多個位啊，即係全程你攬住佢就得㗎啦， 擺住個籃度攞。 咁點解你要帶佢去咧？佢又享受唔到。係 咯，佢都唔知咩事。 係啊， 但係唔可以獨遊而 有人 唔 係 有人埋俾佢感受下呢個旅行啫。 係咪啊？ 係啊， 明白。 係啦，嗱，咁啊講到呢個飛機上面有啲位有啲。中意坐唔中意坐啦，你都唔會特別想坐啲咩窗口位啊？ 廁所位咯， 我中意坐窗口位。 你中意坐廁所位啊？我唔中意坐廁所位， 唔中意。 廁所咪就係側前少少 嘅， 有個位嘅，因為啲人出出入入啊。 係 啊，然後企曬喺度。 係啊，有時有時少不免都有啲味嘅。 總會有， 不是味兒， 不是味兒啊，係啦，呢個廁所位置 係啦。 我覺得咧，唔好咁近，但係又唔好咁遠喎，即係你太遠咧， 唔係咁你。廁所咧一頭一尾 啫， 係啦。但係當你行到，已經有四個人喺前面伏伏伏伏咁咯。但係如果 即係點啊？你睺住啦，實唔係總有啲時 間。冇人嘅時候 係 啦，冇人安橋牌嘅時候，你咪去咯。 廁所位咧，而家咧德國有間航空公司咧就有咁樣嘅做法。咁啊，有人話好，有人話唔好，就係因為頭先阿 Sarah 都講一個 point 啦，總有啲味嘅，同埋可能咧係有排曬隊啊咁樣。佢將佢拎咗去樓下。个货仓嗰度，咁于是大家要去厕所咧，就要去一个楼梯位，卜卜卜卜卜卜行落楼下，先至去到厕所。去完之后又卜卜卜卜上翻嚟。咁啲人就话啊，好啊，起码咧又唔使逼住我啦，又唔会有厕所味啦。但我就会觉得，即系下下要咁样行落楼梯，落楼梯，然后下边又整已经货仓位嚟噶，即系可能咧嗱，譬如老人家去 噶嘛，平时嗰啲 系啊，老人家去，细路仔去，咁你陪唔陪佢去咧？你都会陪噶啦，系咪先？系咪好似仲麻烦咗咧？ 哎呀，两步啫，你都嫌麻烦。 唔系啊，佢影出嚟嗰张相咧系比较窄嘅楼梯啊，即系你要咁样。你 意思系老人家比较危险，细路仔又比较危险。 扶一扶佢啦。 再讲啲行动不便嘅重 啊。你啲系啊，你啲心即系心底可唔可以好翻啲啊？唔好学我。 睇下先，未得，仲系黑掹掹。 仲细 个啫，使唔该， 仲系黑掹掹。 系咯， 我要话下先。 虽然佢嘅出发点系好嘅，即系令到呢样嘢咧可以暂时咧离开咗，大家可以舒舒服服，唔使人排队，唔使有阵味。不过 对唔住，可唔可以有得拣咧？即系如果系嘅话，可唔可以有两种飞机啊？一种飞机嘅就系啲厕所要落去 cargo 嗰位嘅，有啲就唔使嘅。咁啊，因应你自己嘅需要啦。如果你系年纪已经有翻咁上下嘅，又唔想话行嚟行去惊危险跌亲，又或者嘅就系你带住小朋友嗰啲爸爸妈妈嘅话，你咪拣另外嗰只系啦，嗰啲不是味儿嗰啲位咯。 不过唔使担心， 唔介意。 德国有间航空公司系咁啫，暂时我谂其他暂时都唔会有呢个。 即系其实你有选择嘛？ 有选择 系咯，你会选择边啲？ 我正常嘅，因為我落樓梯危險。 哦，你又係啊， 我 覺得 真 係個肚中落去先。係 啊，同埋因為你落樓梯咧，始終都係我覺得有啲 係啊。 但係你個樓梯唔係嗰啲側邊冇嘢扶嗰啲啊嘛。 有嘢扶 都 係， 但 係 你幻想都係嗰啲細級細級細級。 咁係啦。 我以前有個朋友咧，有樓梯恐懼症嘅。咁有一次咧，同佢入落呢啲嘅細級細級咧，佢好如臨大敵嘅，佢係捉實曬。 扶住你啊！ 又唔係 捉住你， 捉住嗰。 条楼梯侧边个栏杆， 因为嗰个系一个几长嘅嗰啲攞命斜咧，百成百级嗰啲咧，咁 你上去做咩？你哋 佢嗰次嚟探我嗰时住喺一个，我嗰时做啲点？点解讲下讲下讲咗我啲嘢？我嗰时住喺一个山嘅中间， 哇！ 即系上又要 半山，即系半山啦。你用半山 就咯。西环有条街咧叫山市街啊，如果大家听近咧就会知道啦。嗰条街咧全部啲。樓咧都係喺一個中層嘅，即係上又要上樓梯， 我知 落又要落樓梯咁咯， 因為斜坡嚟， 斜坡嚟嘅，咁佢就好驚。我仲問佢你做咩事啊？咁佢有個細個，因為喺樓梯碌過碌過，所以佢係對樓梯咧係好驚。 佢嚟探你啊？ 佢嚟探我咯， 係咩？ 係啊， 探你傾咩？ 关你咩事？ 男女仔啦，定 系所以其实重点啊，都男人呢度喺茶餐厅咪得咯， 系咯，争咁多层楼梯去探你，我唔系 好信，我都唔信， 系啊，一定系醉翁之意不在楼梯。 男人廿个来，快啲啦！ 唔系明知呢个女仔咧惊楼梯啊，咁我扶住你啦。 唔系，佢就明知个女仔咧惊楼梯，其实佢唔系好中意佢噶，你咪嚟我屋企咯。点不知佢又咁样？系啊，佢又死都要上去，死都要落嚟，一定系咁样。 你冇撞嗰啲 单嘢，应该系咁。 好惊楼梯嗰啲人，其实我都碌过嘅喺楼梯。你哋有冇即系你有冇试过？ 我冇试过。 系啊，我细个都楼梯碌过 嗰啲，系嘛？系又窄又直。 因为以前我住嗰个地方咧，天台系要上一扎嗰啲楼梯嘅，喺屋里边上。咁有一次我落嚟嘅时候咧，踩到张凳仔，一踩 ，from 成个咧就碌落嚟，好痛。 冇事啊嘛， 穿咗个头。 哦，醫翻好未？ 而家靚仔， 佢應該係有事嘅。 依然靚仔咗， 應該好啲。 我想推佢再檢查一下。 你話你個心啊？喂，但係咧， 查 廁所一樣嘢，你覺唔覺得咧？如果太難去咧，你有時寧願唔去噶。我記得嗰陣時啲大戲院啊，咩叫大戲院？唔係而家啲迷你戲院。以前啲戲院係大戲院嚟㗎嘛。係 啊，超級無敵巨。 超級無敵巨㗎嘛，去廁所行好遠㗎嘛，同埋有啲咧又要揭開幾重幕㗎。 你好驚嘅夜晚。 我寧願唔去嘅有。 總之驚㗎。 嗯， 因为戏院里面就黑掹掹噶嘛，不见天日。 系啊，同埋 入到做咩事啊？惊咩？ 恐怖片咪惊咯。 就算唔系恐怖片， 你黑掹你惊噶啦。 咪个心情再惊啲啊！ 或者冷气又冻， 系啊， 有时系好衰嘅个环境啊。 你睇其他动作片就唔想做。 动作片嗰啲唔使 镜头噶啦。 我一张票睇到笑嗰啲，我冇睇过，我净系见到觉得好抵啫，系冇享受过。 嗰啲系咪唔使走噶？真系 一张票睇到笑，好似系， 系咪直情唔使走？咁佢喺度买个饭，可以过一日噶咯。 你冇理由唔知噶。 我就系唔知道，所以问下马老师系咪系咪？ 咁你 香港奖 咁你 蚀 底， 我 香港奖过你冇理由唔知。 香港奖顾伯伯，你冇理由唔知。 系啊， 一张票睇到笑。 你系香港奖。 喂，咁我瞓埋觉又得唔得咧？真系吓喺度。 梗系得啦，得。嗰啲咪就系入去嗰只，其实你 系 叹冷气。 唔系啊，我讲夜晚瞓埋到听朝嗰啲啊。 咁傻嘅，食晒冷气啊！ 你得，你都可以。但系拆咗啦， 冇啦，香港掌故，开翻个环节讲下先，下次。早晨，风骚爆人。 it's true, I got the right kind of love.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Baby, you got me romantic. Can't you see? I'm the guy for you, and you're the girl for me. I got a heart that's true, a soul that's deep. I'll be the right kind of lover. Baby, can't you see? I'm gonna treat you the right kind of way. You know it. So come on, girl, stay right. 九分咧，咁風騷拍完啦。另外咧，關於呢個坐飛機咧，有個前空姐咧，佢就做乜嘢啊？ 冇嘢。 前空姐咧就話啦，知唔知道有時點解會啲航空班次咧特別會凍咧啲冷氣？其實咧就有個原因嘅。 你真係唔知喎，有時我覺得好熱噶， 我都有時覺得好焗㗎。我其實唔，我其實唔覺得特別凍，但係佢話一般成日可能會覺得要攞毛氈啊，有人攞張氈啊。 個個上到第一時間攞張毛 氈啊。我瞓覺啫，未必係凍嘅咁樣。 但係佢攣住條腰啊。 佢解釋原來凍啲咧。 啊， 唔 係下邊嘅嘢。 总之咧，乘客会警觉性高啲，因为冻嘅时候咧，你可能又黑唔着啦。即系总之成个 cautious 啲啊，即系警觉性高啲。同埋佢如果气温低啲咧，系可以减少嗰个细菌嘅传播。好多嘅飞机上可能引致嘅，譬如话痉挛啊、晕倒咧，都冇咁容易发生啦。佢讲啫。 你个问题话系有啲航班系会冻啲，有啲航班冇咁冻 啊 嘛。 咁 你点样去？ 我冇感觉，我就觉得唔系好冻啦。咁样，即系佢话通常啲人都会觉得比较冻嘅。如果是冻咧，因为会专登开动啲，等嗰个乘客警觉性高啲啦，同埋细菌感染冇咁容易。 咁如果佢唔开咁冻啲，又点解啊？ 咁啊唔知哦，咁佢哋都冇提到咯。即系佢话有啲乘客会觉得冻，但系冻唔冻，我谂每个人体感唔同啦，系咪先？好，十点半。 我觉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2%，创三个月以来最低，升幅较五月回落0.1%，低过预期。六月食品价格按年跌2.1%，非食品价格升0.8%。六月扣除食品及能源价格，核心 CPI 按年升幅维持0.6%，保持温和上升。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与全球主要商贸中心紧密联系。形容香港是充满活力、自由开放、便利和安全的营商基地。他说香港一直以来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投资海外和海外企业进入内地的独特营商双向平台。李家超在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香港能够为 RCEP 成员企业提供更多优质服务选择，包括供应链管理服务、金融和专业服务等，促进 RCEP 成员和整体地区的经济和创新科技产业发展。央视新闻报道，湖南洞庭湖流域最后一个超警水文站岳阳站水位退至警戒水位32.5米以下，并继续回落，标志着洞庭湖流域全线整体退出警戒水位。岳阳市华容县洞庭湖一线堤防上星期五缺堤，缺口一度扩大至226米， 造成超過47平方公里的地方被淹浸，7680名群眾緊急轉移。經過搶險人員連日封堵，到前晚缺口完成合籠。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本周餘下時間持續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31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691点，升166点，成交金额4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59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5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65.2元，升8.5元。腾讯控股384元，升3元。美团118.3元，升3.6元。百度集团96.2元，升9.9元。阿里巴巴74.15元，升1.65元。比亚迪股份239.8元，升4.6元。建设银行5.47元，升9仙。中海油22.75元，跌2毫。友邦保险52.4元，升9.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61.54，瑞士法郎0.898，加元1.364，人民币7.276，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兌美元0.674，新西兰元兌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41635点，升55点。港金报2203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7.75美元，卖出236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啦，同埋大埔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成绩表。安哥同学会一年两个星期请到的嘉宾就是叶丽仪小姐，她会同大家分享她的音乐人生。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涛安，安哥同学会。 在我心中起伏高。 公义由边个来伸张？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由林允饰演绎赵寻，错入职场， 一次跟老板去倾生意，因为醉酒让对方有机可乘而惨被性侵，之后更被施暴者反告损害名誉，受尽舆论欺压，最终他又会不会沉冤得雪？ 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继续吓，咁啊7月10日今日，下个礼拜三7月17日系咩事发生呢？就系中学文凭试放榜啦 ，DSE 放榜啦， 咁好多41% 嘅受访嘅呢个考生咧就话咧压力都好高吓，去到7至10分，即十分系最高嘅， 梗系有压力啦， 系啊，而家最大压力嘅，越嚟越近嗰个放榜嘅日子。 啊、 另外咧有83.6% 嘅学生咧，佢话咧啊好得意，呢个咧随住呢几年咧呢个 AI 嘅发展咧。佢哋会喺规划升学嘅时候拣再读或者将来咧嗰个计划做啲乜嘢咧，系会考虑取代 AI 取代唔到嘅工种嘅相关科目。即系而家开始，例如啊，我唔知啦。我今日咧有一份文章咧，大家好似有冇分享过咧？就是、AI 不能叫代替的工种。咁啊，有十个 对人嘅嘢啦， 煮饭可能都即系餐饮， 唔系有啊， 餐饮就 记得嗰阵时候啊 ，Leo 咧，咁啊话同你讲嘅就系话，佢喺佢嗰间公司楼下嗰度就请我哋食机械人炒饭嘛，唔系即机械人炒饭俾我哋食，唔系用机械人啄佢啲手脚嚟炒饭啊，两件事啊， 知道 佢有机械人炒饭嘛，有机械人卖雪糕啊嘛，唔 pop 啊，所以冇人去咯，系嘛，你都唔去咯， 系啊， 点解咧？咪就系咯。哇！真系仲 你啲咁样乜嘢？你唔好以为我听唔到。 我吞到嗰两个字咯，有便宜，我冇讲便宜啦，我只系讲唔使洗镜嘅。 嗱，有篇文章讲咧 ，AI 不能创造啲工种啦。第一个 AI 嘅创造力咧，始终冇乜或者唔够人咁叻嘅，即系从冇变有。 佢哋唔系可以创造嘅，嗰时候我哋都有想过，系啦。 所以所有 要有一啲嘅训练嘅模型， 冇 错，系 啦，创造有关嘅。譬如你以前你嘅编剧咪其中一种，但 系 编剧都可以我嚟执手。手尾嘅喎。即係試過美國嗰時啲編劇嘈話唔能夠揾 AI 幫佢執啊嘛，即係話叫個人就寫咗個大朗嗰啲 point 寫曬，然後叫 AI 將佢全部 gen 出嚟啊嘛。 我覺得冇意思。 好難講，所以其實你係咪創造咧？其實佢唔係咯，佢只不過係練習咗有好多，譬如可能係你寫開嘅片段人間，我將佢咧全部入曬落去，跟住佢就將所有嘅嘢嘅話咧，總之佢就覺得呢度啱嘅攞啲，呢度啱嘅攞啲，將佢炒埋一碟。呢個係咪個原創咧？就唔係一個原創，係咪？佢只不過就係佢模仿你。你嘅一啲格式， 我 曾經 講過， 應該都好難，因為你都不斷咁樣去模仿自己。唔係有邊個唔係啊？冇，因為我 feel 到係我一路追住你啲嘢，我發覺就係、是、其實每一個作家都有佢自己嘅嗱呢一個咧 軌跡啊， 冇錯啦，佢想嘅，但係呢個亦都係佢嘅 style， 你講得啱，佢個 character 嚟嘅。你喜歡睇佢嘅嘢或者喜歡追佢嘅嘢嘅話，你就係喜歡嗰樣嘢。 今日我又試新嘢， 冇錯。我哋就有呢個西遊記， 犀利， 豈有此理！唔俾我做八國仔，我非常嬲你。 今日個編角非常得意啊，卡定好得意啊！嚟啊，留意住啊，欣 係啊， 編角人間 唔可以咯，係嘛？ 冇錯， 冇錯， 唔可以取代你嘅，唔使擔心，用腦啲嘢唔使。 第二樣 AI 冇同理心，冇關愛啊、同情啊、感同身受呢啲感覺，所以一啲需要同理心嘅，例如話一啲嘅醫療啦、照顧一啲小朋友啊、照顧老人家，即係啲人同人嘅需要有一種感情。嘅交流嘅咧嘅工作系不能代替嘅，即系 AI 唔会明白你有几痛啊。 部分嘢咧， 保留啊， 譬 如话啲机械狗啊，咁佢会照顾啲老人家。比如话个老人家 吓，照机机械狗点照顾 手啊？因为佢譬如话佢喺度啦，佢陪佢哋玩啦，平时 陪你系嘛？ 系啊，咁如果譬如话个老人家跌咗地下咧，咁佢会感应到，系啊，因为你嗰个即 機械狗隻眼睛， 我明你講乜嘢，佢講緊 佢食藥， 係係係，嗰啲係手眼眼見功夫。但係其實 Michael 所講嘅嗰只嘅話係嗰種感情啊，即係嗰種關愛啊。 婆婆點啊？今朝 係啊，即係你我諗可能你要入咗個 program 嘅就係嗯，朝頭早同佢講聲朝誒早晨咁，佢就同我講聲早晨。但係佢自己會唔會誒，即係佢自己自發性地去做一啲關照佢或者係照顧佢嘅嘢，就未必做到咯。 即係冇感同身受。 但係又咁講，如果你話喺護理方面嘅話，佢可以幫手做一啲嘅就係人會覺得好厭惡嘅嘢。真嘅，或者好 routine 嘅嘢，系咪？即系每一日佢都会咁样去派派药俾你，几多点钟？我谂佢准时过护士， 啱 下手，啱唔啱啊？系咯， 冇错啦。嗱，咁啊，以上头先所讲嘅咧，今日适合做咩咧？心理医生，因为心理医生要听客户讲佢。 心理医生我唔同意， 点解唔开心啊？ 人唔同人， 因为首先我心理医生嚟有好多嘢噶嘛，譬如 你讲 AI。 你 AI做心理生唔可以做， 头先咪话 有啲混乱，有啲混 乱。咪啲毕业生想拣一啲 AI 唔能够代替咯。咁呢篇文章就建议啦，心理医生，因为你要同啲客户倾啊，点解唔开心啊，我乜乜乜，咁就俾翻啲意见佢。咁 AI 系做唔到嘅。 表哥唔使担心啦。 系啊，所以佢打麻雀咯。 系啊，冇错。 做奖王， 代表香港出赛咯。 咪系咯，可以。 成绩如何？ 系啊，知入咗八强未咧？ 我睇好佢。 系，我都系。 另外咧就系治疗师，无论系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等，因為咧、你要明白邊度痛啊，有幾痛啊，等等嘅，係啊，咁AI 係唔了解嘅。咁另外咧，仲有小説作家或者啲 creative 嘅，頭先我講啦，編劇啊， 小説作家又有機會得喎， 有機會 特別嗰啲推理小説咯，係啊，佢將啲案。輸曬入去，再重整。 曾經好耐好耐之前啊，都未講話 AI 咁犀利之前嘅話，曾經有講過噶嘛，就係喺啲大學嗰度，用佢哋 gen 一首詩，同埋嘅就係有一個詩人寫一首詩，跟住嘅就係大家投票，邊一個會比較中意啲啊嘛 ？AI 勝出哦，係 啊， 係啊， 即係你捉棋一樣啫嘛， 啱啊， 電腦都好犀利啊， 係啊，阿科高嗰陣時已經係講緊好耐之前嘅事啦， 冇錯 啦。下一個咧就係老師啦，因為老師教書唔係淨係傳遞一知識。仲要明白每一个学生嘅强啊、弱啊、人同人咁咯。 但系佢可以帮手改卷咯， 系啊， 系咪啊？ 输入去 系啦，就唔系讲嗰啲，譬如可能就系要有啲譬如可能其实如果你讲紧 multiple choice， 佢一定可以帮你改，系咪啊？系啊，咁嗰啲咯，可以帮下手咯。 好啊。 不过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节目嘅话，我哋已经行先一步啊。即系之前我哋要 AI BB 班，我哋已经啊，睇下几时可以开小学班咯。我觉得 系啊， 即系日新月异 啊，系啊， 所以其实我真系学到好多嘢嘅。而家至少嘅就我都可以同人哋朗朗上口，同埋都可以娓娓道来， 好嘢好嘢， 言文其长， 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丑女大翻身啊！里边有呢首 Maria， 其中嘅主角本来是一个大肥妹，整咗容之后，哇，成为一个巨星啊！系真系假，不必深究啦。 三早上十点四十七分，听嘅就系风骚快活人。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剧场版。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点解对我咁冷淡呢？点解我讲乜嘢你都 无可奉告？何家麗， 从你不停的追问，你痴情的态度令我停下脚步，还有你追求的心愿，我深沉想悔后，但我难照做，这是你爱的控诉，还是爱的追讨？但我始终感觉到此去无去路。 都几耐啊？去咗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寻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到底你想点？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乜嘢啊？你话我系正选，亦或后备啊？我敢问法，唔算过分啦。 今天重现是重温一些难忘的最爱的剧场版，包括这首来自广播剧的主题曲《无可奉告》，何家麗加上阿蛋哥。阿蛋哥都叫 voiceover 做得非常之正，曾经另外一个同张丽瑾合作的版本，不过今天揀了另一个版本，有少少新鲜感。这个版本属于哪个？如果有听风骚快活人，可能都会听过，是属于李丽蕊唱出留给大家的《留给最爱的说话》，你觉得这个版本又如何？ 而不知成为习惯，爱做孤单的空间，只有意无意错过了时限。 渐散，寥落家一点嗟叹，自转眼转了痛苦的空间。随着无言眷眼，心只想你可能再返，想你从无改变，再到这一晚，不懂如何习惯， 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边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我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你呢一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成为习惯，爱错孤单的空间，只有意偶然错过了时限。这残实人潮渐散，寥落家一点嗟叹，自转眼。 剧场版好多时就好似讲一个故事咁样，将整个感觉由嗰啲 voice over 我哋叫做带咗出嚟。 你揽得我好实。 呢个许志安嘅版本， 我仲好记得我哋皮肤紧贴时候嘅嗰种暖，同埋外面世界嘅嗰种冰冷。 男人最痛。 突然间你吸一口气，好大力咁喺我颈上面咬咗一下，好痛。你话要我记住呢一种痛，等我记得你。你话我越爱你，我就会越痛。嗰晚系我最后一次见到你。 心突然的隐隐痛，如空穴来了阵寒风，没法强忍，看你偷泣的眼，看你朝思夜盼，我再蠢都会懂。只是仍舍不得你，我亦宁愿让情有尽而终。若你要走，你只需讲一句，对我狠心地去，说爱今天告终。想担心，也不想一次。 痛，而男人最痛，男人最痛，算这种。 估唔到到咗今日，我仲好清楚咁记得呢一种痛，而嗰种痛仲竟然不断咁扩张到一种不可收拾嘅地步。我知道只有你的痛才可以减轻我的痛楚，而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透过伤害自己来伤害你，因为只有亲眼见到你因为我的痛而痛，我才可以感受到你对我的爱。 丈夫为何不肯短痛，我问如因为难起这情重，愿你放手，怎么的最爱也胜过今天似乎、哦哦哦哦哦哦、怎么偏躲于漆黑中，让我永远看你看不到，再不想担心也不想一切被动，难忍着天有天男人最痛，男人最痛，算这种。明知是仍舍不得你护翼，宁愿让情有疾而终。若你要走，你只需讲一句，对我狠心地去，说爱今天告终。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有呢一首许志安《男人最痛》。快到十一点钟啦！由于笔架山发射站进行例行嘅检修工程，笔架山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稍后十一点到十二点呢一段时间，本台 FM 九十六点三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FM 九十六点三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好啦，三十一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十一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马上送上，翻嚟继续有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未开始我哋环节之前，讲最新嘅天气先吓。因为呢个最新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十一点十分生效噶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1度气温，相对湿度71%。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喂，小婆， 找钱， 找钱，找钱， 睇下 好嘢啦， 好嘢啦，一 又冇计仔湿晒， 尿多汗咯， 尿多汗啊， 染到啲衰啊， 系染到啲衰， 太阳晒。见咯， 知道 知道知道知道。 好啦，检热啦，切一摄号， 系 麦根叶 七号， 麦根叶做。 我老友生日， 张学友 就系张学友 Jackie 生日快乐。 陪佢食饭，我推咗。 挨啲，而老婆要大便挨啊，挨满期堪而欠唔欠期堪而唔欠挨咩欠唔欠？其实我话佢老婆有打俾我，我就问话小强去唔去，话小强唔去，佢就我唔去。 OK， 咁佢两公婆咁点搞你咁 晚？我唔知啊，咪就系所以等我哋两公婆自己搞掂咯。 OK， 好啦，来吧。 都系张学友喺我哋嘅成长阶段当中，不能没有佢嘅歌曲。 不得了，不得了。 好，请讲一首。 我第一只买佢嘅碟系白 啊，白色。 白色。 你繼續。 我估吻別。 我唔記得咗你到嚟，唔係 情意逝最早期嘅。 唔係，即係我買佢。 佢買。 係啊。 佢買你買係睇下先第一隻。分手總要在雨天。 唔係，我記得嗰只咧。 每天愛你多一些。 應該係嗰只。 你一定係啦。 係啊，白色面，然後佢坐住打側嘅咧。係 啊 係 啊 係 啊。 牛仔褲嗰只。係 啊 係 啊。誒，嗰只係暗戀嚟。 系嘛？ 嗯， 哦，总之好好听， 好多情歌都好听， 好好听，超级无敌好听。 你真系噏得出咧，我喺度做紧功课嘅时候啦，只只都系经典。 系啊， 我都系唔知点好。睇翻呢一只就冇过，哇！老春风， 唔系老春风啊， 系啊，李香兰啊， 对唔住，收翻 李香兰啊， 就凭你啲 张嘴，我一个朋友出得好好， 我都系，你知我有一次， 总系有啲朋友出得好好， 系我难得一样嘢嘅就系嗰个人大家都识嘅，我竟然咧就系试过嗰阵时候咧好正噶嘛，去卡拉 OK 系可以分喺唱大厅。定系唱房对不对？ 最早期冇错， 但系嗰啲唱得好嗰啲嘅咧， 一定 系出大厅嘅。就算自己有间房，佢都会喺大厅嗰度排队嘅。 扫 下 Collie 嘅，扫 下 Collie 嘅，跟住哇！你真系我有一次我迟到，去到嘅时候嘅话咧，就听到已经喺度唱紧歌啦。我睇到呢个人唱歌咁好听嘅，就系唱李香兰。 哇！呢首歌高难度，唱 高难度 真 系，同埋嘅就 系 你要好有 feel。 系啊， 因为嗰首歌系来自玉置浩二《安全地带》嘅一首歌，你真系不能够 少啲 mood 都唔得。 系啊， 一首歌 又长嗰首歌， 冇错， 一定要即系整到把声咧。 Opening 都好长。所以其实你真系你觉得嘅就哇，你真系入晒嗰只歌嘅啫，咁夜雨冬系一定会拉咪嘅，系咪？即系你觉得，真系好劲，好劲， 好正， 系啊！咁其实就即系听过有啲朋友讲，就哇唱完之后嘅话咧，哇如泪贯耳，系，所以我就觉得真 系 好。 呢 首歌曲走咗噶啦，系啊，冇错， 男士。 男士， okay， 你就即系估唔到嘅就系佢唱首歌可以唱得咁 好 听。好啦，嗱咁啊，当然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要介绍嘅有好多嘅就学友嘅经典歌曲啦。除咗你头先你所讲嘅就系李香兰啦，每天爱你多一些啦。咁啊，其实阿 Michael 有啲咩歌咧？ 情意逝， 情意逝 ，Smile Again Maria，Smile Again 都系 Smile Again， 嗰只又最早期嗰啲都系好听。 好多，我反而咧有几首冷门嘅歌我都好中意嘅，例如嗰个叫如。虞姬嗰首咩歌？ 哦，即古代古装系咪？你播过一次噶嘛？ 啊，我播过一次， 系啊， 好好听。仲有几首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又翻炒嘅一首歌，好受欢迎，非常。所以我而家又噏唔出。 系， 嗯， 你咩都噏唔出噶啦。 咩曲？ 我闹你就我得出。 你 系咪两个字噶？ 你唱出嚟啊？ 唔知咩离歌定唔知咩？ 系啊系啊， 两个字噶嘛？ 系啊系啊，唔识啦，我唔紧张啊，破坏晒。太多啦， 好多嗬。嗱，例如嘅时候，我有做过一啲嘅即系调查啦。咁啊，原来咧就受欢迎嘅歌曲咧，咁啊，今日咧就碍于我哋亦都要学客家话，所以啲太长嗰啲嘅话，我又要避免咗佢，系咪啊？即系例如嘅就系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咁我太多啦。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系啦，即系分手终于在雨天嗰啲咁样就太长啦，所以我都尽量拣一啲咧就系比较短啲嘅，两个字嘅，三个字，最多系四个字嘅。好啦，例如譬如吻别啦。 冇错， 识唔识唱啊？吻别冇人唔识噶，同埋嗰阵时候你翻内地咧，登台系一定要唱呢只歌噶。 嗰首合唱歌啦， 《相思风雨中》 系啊， 啊哈，哇！所以我而家系估紧你心目中讲嗰啲咩嘢，即系例如可能暗恋你啦，又或者就系爱火花啦， 偷心都好听， 偷心啦，情不禁啦，李香兰头先你讲过啦， 头发乱了， 情意逝有啦。头发乱了有啦，同埋就系有月半弯， 月半弯， 月半弯秃头嘅首歌系一嚟就月半弯已于今宵，唔啱 key 我哋两个， 哇太过分啦，好听到咧。 嗱，我另外有一只我都觉得咧好啱，有时可能真系揸紧车，又或者就系饮紧酒嘅时候咧就可以听嘅。咁譬如可能就系夕阳醉了啦， 夕阳醉了， 等等等等。 咁嘅声嘅咩？好彩你冇做歌星， 多谢。 佢好彩冇做好多嘢， 多谢。 好彩佢做个 DJ， 多谢。 OK， 好啦，嗱咁今日我哋就唔可以太多嘅时间，因为一阵间我哋用紧乜嘢嘅用乜嘢嘅方式嚟去同我哋就玩呢个嘅就客家婆来了咧，就系、是。 讲啲歌词， 系 你话俾我听嘅就系咩歌？ 哦， 系咪好难咧？ 好嘢， 好嘢，好嘢！ 嗱，大家好难，好冇得出猫啊，唔准 冇得出猫，你哋一定已经太迟啦。好嗱，我拣嚟嘅十首歌曲嘅话咧，并冇话即系最受欢迎或者系点冇，亦都唔系话啲咩排名啊咁样，只不过系因为嘅就系客家婆来了，所以咧就拣啲比较短啲嘅歌名，等大家容易啲学啊。好啦，第一首我曾经有讲过嘅就系嗰阵时候，其实基本上你翻内地登台。一定要唱的我和你吻别， 吻别， 吻别， 吻别， 在无人的街， 吻别， 吻别，客家话点讲啊？ 吻别， 吻别， 吻别， 吻别， 系啦，吻，吻，吻别， 吻别， 系啦，吻别，好笑啊！嗰啲名就有啲客家，你觉得好奇怪嗬？吻别， 吻别， 吻别，好听， 系啦，好好听。好，第二首歌曲。男人来，呜，啦啦哩啦哩啦啦啦啦，呜，唔识啊，唔识啊， 识只歌， 三个字， 名 系啦。当你中意一个人，当你中意一个人，但系唔讲俾佢听，你系咩紧佢？ 暗恋你， 冇错啦，暗恋你，你点讲？ 暗恋你， 暗恋你， 暗恋你， 啱啱。 靓 系啦，啱靓儿系啦，门劈啱力啱靓儿系啦， 哎呀， 好啦，你 系 儿啊嘛，系咪好大挑战？我都好大挑战啊，但系呢个玩法冇得嘢， 系啊， 好啦，第三个爱火花， 大学啊， 爱 学过噶咯， 花点讲？ 诶， 慢慢嚟，逐个字嚟，爱系乜嘢？ 牙 牙 唔系牙系我系啦，爱咧 爱 爱 爱 系啦，火咧？ 火 火火学过噶啦，全部其实三个都三个字都学过噶啦。爱火化 化 系啦，爱火化门劈啱靓啱靓儿，同埋爱火化。好啦，学咗三只咯，第四只第四只都系三个字嘅，就系情不甘，浓情我出嚟嘅就 情不甘。 好似有个字冇学过，咁好似冇学过。我哋嗰啲我哋都好正向，正向客家婆好少去学呢啲嘢。好啦。点讲？前 拨 前 拨兼 前拨兼 兼 系啦，前拨兼就系情不禁啦。 拨 前拨兼 兼 前 前拨兼 拨， 你可唔可以用客家话唱两句啊？ 前拨兼弄静我唔记得咗歌词，一阵间先。好啦，嚟咯，下一个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 我唔识喎呢首歌。 唔识啊，花花公子，情人多多多，然而他喜欢他喜欢，好似太清楚。 你唱 下 记得啦。 花花公子，情人多多多，就系呢只咯。系啊， 花花公子 主题曲嚟噶。 我可唔可以告假今日？ 系咪咁好难？ 好难啊！ 我哋最紧要嘅就系要祝张学友生日快乐啊嘛！ 花花公子， 花花公主， 花花 系啦，花花公主，系啦，就系花花公子啦。好，下一首你话你好鍾意嘅，剛才我唱你话唔系呢一隻啊，但我话我有朋友听得好好听嘅系 李香兰， 冇错，李香兰，你对自己有信心啲好冇？ 李香兰， 我好少见你咁温柔， 真系想退出啦， 你今日好冧啊个人， 系啊， 系啊，李香兰系点讲啊？ 李香兰， 李香兰， 李香 兰 系啦，李香兰好难噶啦，李 香 兰， 好， 李香兰， 好。下一首啦，都系三个字，情已逝。 情已逝。 点点讲？ 情已结。 咩啊？ 头先学咗个情字噶啦，情不禁嘅时候学咗噶啦，老细系啊，冇错。 前 依 前依 舍 舍 系啦，前依舍 依舍 系啦，得唔得？ 得。 仲有三只，努力好冇？ 好， 唔好放弃，得唔得？ 唔会。 好啦，下一只四个字。四个字，我头先有讲过嘅，饮下即系嗒下两杯或者系揸车嘅时候听，我觉得好正嘅，因为你有时候你会见到一个好靓好靓嘅夕阳。 夕阳醉了， 夕阳醉了点讲？ 夕阳醉了， 夕阳醉了， 夕阳 系啦，夕阳醉了， 醉了 系好。第九三个字又系好好听嘅，一嚟就唱噶啦。头先系嘟 嘟嘟，粤 语半弯， 夜 夜 班班 点啊？弯系啦，夜班弯 班 夜班弯，就系夜半弯啦。 班 夜班 弯，好，最后尾呢一只好正，阿嫲早晨。 阿嫲早晨， 即系太阳星辰。 我未听过 喎、啊。你听人哋唱呢个版本咧，阿妈早晨， 阿爷得唔得？ 灰暗， 你最弱，我打本，你开一个。改词，冇错。 你大戏演唱会 系嗱，你我知道你同个天真仔好多呢啲歌嘅，得唔得先？我揾个老细，梗系啦，唔可以唱正经版。 一句咁话喺庙街度开，好唔好？好啦，阿华早晨。 太阳， 太阳闪闪， 太阳， 太阳闪闪， 闪 闪闪闪闪闪闪，太阳闪闪。 闪闪 系啊，我好少见到你个样咁 闪， 系啊，平时你真系不信心满满嘅，系啊，你真系有啲粒水。好啦，我做多一次啦，好，吻别， 满劈， 暗恋你， 暗恋你， 爱火 花，爱火花， 情不减， 前拨剑， 花花公子， 花花公主， 李香兰， 李香兰， 情已逝， 情已逝， 夕阳醉了， 夕阳醉了， 夜半弯， 夜半弯， 阿嫲早晨， 太阳阿嬷。坐先 同以往非常之唔同啊吓，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即刻嚟啦噃吓， 等阵 系， 咦个麦系咪？ 我都觉得系， 冇错，有啲去咗外太空嘅感觉，但我哋唔理。 我今日我个名叫做张学强， 张学强 点啊？ 我叫你叫咩名？ 我把声好似喺星球， 我知啊，我都系啊。 我叫波波友， 好嚟咯，好唔好？第一题， 我要记住自己张学 张学强啊！第一首嗱，呢一首咧，我就系唔系讲呢个歌词嘅，先嚟同大家热下身先。张学友嘅歌曲当中，边一首系改编自玉置浩二？ 张学友， 张学强， 李响兰， 好嘢啊！好啦，第二首。 哒哒， 波波有， 月波波， 月半弯， 冇错啦，以深宵晚中 轻 片， 佢冇讲客家话， 诶系， 浮 浮浮 浮， 好， 张学强。 张学 强， 好聪明同埋好清醒啊！你第三题，我和你的 张学强 系五三， 波波有 二 吻别，吻别 啊，吻别， 你唔系即刻讲啦，你讲咗吻别先啦， 你要谂两次啊！好啦，第四题，滴着泪， 张学强， 五四 前 三 前 二 一， 唔系、 前二四， 滴着泪问什么因素错误计？ 系咪前二四？ 情人唔系情就情啦，乜嘢嘅就系、是、情人能重逢，心却未获联系。 我知情，咦唔系喎？ 啱啊， 情 义 四啊， 系啦，情义四， 佢先嚟讲，佢讲 咗， 你讲情义四咩？ 佢讲咗， 哦，好，俾翻个分你啊吓，好，第五题， 多谢阿阿 我 波咩学友波， 系啊，我哋有啲乱啊，系，因为我都好奇怪，我听唔到我把声好突， 好 早劲嚟咯喎，人海内， 张学强， 张学强， 发发共猪， 错，你可知我像灵魂不在。每天的爱逝如风，没有将来，从未真的心爱。三个字， 我喺火星反。 当你唔中意， 张学强， 中意张学强。五 撞下啦， 四三 暗恋， 系啦，暗恋你。 Lenny 啊， 第六题听着，一嚟就唱噶啦。 波波， 波波， 情意实，情意唔系， 唔系。 前波剑， 唔系 张学强。 答啊！ 任谁都掩饰不了， 发发共猪， 唔系因我的心， 铁浪珠，唔系 一嚟就唱啦喎， 太阳闪闪 落下醉了， 夕阳醉了， 系啦，冇错，补答啱翻啦吓，好啦，下一题咯，得得得。 张学强， 浓情为你再自焚，得得得咩？ 张学强，张学强， 张学强， 呢只就系花花啦， 唔系三个字， 前 前 剑 系啦，下一首可不可不叫着要归家，三个字， 够钟啦，够钟啦， 参加， 希 望系，仲有个就系有爱火花，太阳 爱火花， 系啦，冇错， 太阳闪， 唔紧要啦，喺而家我哋揾到呢条问题嘅时候嘅话咧，你系赢咗嘅，恭喜晒张学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2%，创三个月以嚟最低，升幅较五月回落0.1%，低过预期。六月食品价格按年跌2.1%，非食品价格升0.8%。六月扣除食品及能源价格，核心 CPI 按年升幅维持0.6%，保持温和上升。商务部公布，听日起继续对原产于日本和美国的进口光纤预制品征收反倾销税，为期五年。商务部在2015年最初公布对日美的进口光纤预制品征收反倾销税。去年七月，应中国光纤预制品产业申请，商务部对反倾销措施进行其中复审调查。商务部裁定，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原产于日美的进口光纤预制品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对中国光纤预制品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香港国安法实施四周年，保安局推出香港国安法网上虚拟展览更新版，深化展览内容，介绍今年三月以刊宪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并加入吉祥物保安熊仔作为新元素，以及国安主题漫画和动画，以活跃生动的方式推广国安教育。更新版展览除了涵盖香港国安法相关内容之外，亦增设一个全新的虚拟展览厅，介绍条例的特点和主要罪行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1:1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00点，升77点，成交金额5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34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15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64.76升4毫。腾讯控股380.8跌2毫，美团117.1升2.4，百度集团95.9升9.6，阿里巴巴73.7升2，建设银行5.46升8仙，中海油22.6跌3.5，比亚迪股份239升3.8，南方恒生科技3.57升4.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2，日元161.48，瑞士法郎0.898，加元1.363，人民幣7.276，英鎊對美元1.28，歐元對美元1.082，澳元對美元0.675，新西蘭元對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41,595点，升14点。港金报22,060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67.61美元，卖出2,36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坚拿道天桥红隧方向近时代广场车多，现时龙尾喺桥面灯位。另外，干诺道中来回方向近交易广场一带都系车多噶。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然后再提翻你啦。咁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曾经有工程噶。咁而家完成咗噶啦，但都影響到沙田入口較為車多，龍尾排到去瑞豐花園。另外，灣仔嘅裝士敦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4:00近東興大廈部分嘅行車線封閉咗，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車公廟路田心村顯徑、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大埔公路運頭塘村九龍、天水圍天影路屯門。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咪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立法会议员林林， 三个月嘅时候要验血，验完之后翻嚟咧，我医生好紧张打俾我，心死啦，医生打俾我嘅点解？跟住打俾我话，你个 DNA 好似有啲问题，好似有一个本身唔喺嗰三条入边嘅其中一条染色体咧，好似有啲问题，短咗。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谭咏仪、林思敏，有佢哋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照亮你完结篇。 炼油厂发生火灾，消防员全体出动，有重要的队员遇上爆炸而不幸牺牲，主角近时村亦因为强烈的冲击而昏迷，徐来极度担心，最终有情人又可不可以终成眷属？ 国剧830照亮你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0日。 阿女，我喺信箱度收到张传单，话有平烟卖，仲可以用电话落单添。 边度有咁着数啊？嗰啲系未完税嘅私烟，海关会拉噶。买卖私烟均属违法噶，最高罚款100万元同监禁2年，仲会留案底添。快啲打海关举报热线2545-6182向海关举报啦。 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那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32度几温，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已经生效噶啦。 专家时间，老彩， 哇老彩，正啊！正 早晨，我哋嘅友谊， 我觉得咁样真系几好啊！系啊，我哋都系老字派，啱啊，系啊，咪呢一排真系比较麻烦啲， 好火 啊，冇错，反胃， 哦，反胃。 唉，胃气唔好，系咪啊？同埋你就系硬系觉得好似冇乜胃口咁样， 顶住。 系啊，同埋我发觉我自己胃酸过多， 点解？ 胃酸倒流，有胃酸倒流， 胃酸倒流。 夜晚真系唔好太晏先食饭，之后跟住就瞓低，因为你真系会觉得就嗰阵嘢咧，哇，好辛苦啊！所以我哋今日要讲， 啲人都系成日都夜食嘢啊嘛， 系啊， 系啊， 我呢轮个胃真系差咗， 点解咧？ 火烧心咁样。 咁啊，你真系要注意一下喎、 啊。会唔会真系同我胃有关啊，老徐？ 胃就一定系有关噶，不过先系咪俾其他因素影响到佢咯？嗱，譬如话、 啊，可能我谂起你 系咪啊？咁好嘅嘢， 火烧心啊！ 胃酸倒流， 呢个都系一个症状，揾出最紧要揾出个成因喺边度。咁啊，所以你挂住我咁耐都唔见得我，咁啊见到就冇事咯。 哦， 成个礼拜冇见你啦，梗系挂住你啦，关唔关事啊？挂住一啲人嘅话冇胃口啊？ 会 啊，真系 真系我 试 过啊，试过即系 挂住个女朋友啊嘛， 分手真系冇胃口， 真系收得最快。 我都想即系问下点解会咁嘅咧？嗱，我明明好肚饿，可能我一日冇食嘢啦，但系我叫一碟饭咧，我一羹都食唔落。 嗱，喺中医角度咧，就忧思伤脾。 哇！ 即系忧雅、忧虑、思虑咧，就会损伤脾胃。咁啊，原因咧就思则气结， 思则气结， 即系 思 就好气结， 就顶住， 系啦， 个 气行唔顺啊。 哦， 咁所以嗰个脾胃嘅气机，就被你成日长期可能谂住啊、牵挂住啊、思虑住啊，咁变成就话茶饭不思，即系你食饭系啦，你食嘢嘅时候就唔好谂嘢啊。你如果一路谂嘢，你就食嘢就唔吸收啦。咁如果你成日都谂嘢，你就唔想食啦。咁即系好容易同我哋嗰个情绪 绪啦、思考啦、忧虑啦、影响，所以点解有啲人话会有厌食嘅现象？咁、佢可能佢减肥，佢、会有一种无形嘅压力，佢、一见到嘢食佢就唔想食啦，我惊 肥， 冇错啦，会有呢一啲心理矛盾存在。 嗯、 所以喺中医角度咧，即系如果头先好似小强话火烧心，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呢啲词语。 有啊， 咁会唔会真系可能个胃酸上逆？灼溺到我哋嘅食道，上到去嘅咽喉，所以我哋呕出嚟，甚至乎有阵时有啲消化表现唔好，咁我哋会呕咗啲胃气，带住啲胃酸，咁咪会乸咯。咁、但系即系啲胃酸嗰啲胃液就应该向下走噶嘛。咁点解我哋会有道气反过嚟上冲咧？咁样咁啊嗱，好似阿蕊蕊话，夜食饭，咁呢个系因为夜无奈佢可能即系工作时间啦， 系啊， 咁佢都肚饿噶，咁但系食嘢又攰，跟住之后个人 瞓低咯， 瞓 系啊， 咁但系啲嘢又未落到格，会噶，你未落到格，可能你夜晚仲要食唔少。即係食個量 多，肚餓嘛， 係啊！即係你做得咁辛苦，夜晚都係想食啦。 冇錯， 係阿老徐即係心知阿老瑞嘅心意。 梗係啦，我哋 friend 嚟啊嘛，我哋老友鬼鬼。 係啦，多謝你， 你真係信 冇老到。好老 土啊！咁所以咧，变成咗咧， 唔好意思， 即系你晾住咗个胃， 系啊， 系啊，个人都想熄机瞓觉。 我之后唔敢啦，因为其实真系好辛苦噶，其实 辛苦 胃液倒流。 不过即系话，究竟喺嗰个胃酸、胃液倒流、胃气话个胃顶住， 系唔同一样嘢嚟 嘅。 老蔡 嗱，系有关联嘅嘢， 有 关联 嘅，但个别都有啲唔相同。 系吓，即系有啲人佢有胃气，就未必有胃酸啦。 啊， 咁啊，即系所以你话诶，佢只不过就有胃气严重嘅话，佢可能会影响到有胃酸过多。咁但系有几多个真系单纯性系夜食饭而导致咧？如果即系喺评估上咧，就比较少。 系， 但系夜食饭又唔一定会有呢个症状。但系你早食饭又唔代表冇呢个可能。 系， 咁对唔住，阿老蔡我有嘢问。 系，请问 如果我夜食， 快 嘅。如果我真系譬如话好夜食饭，我又褪夜啲瞓咧，会唔会又抵消咗咧？ 嗱，当然你要睇下你夜食嘅原因，即系你冇时间啦，所以夜咗啦。咁夜晚亦都有活动啦，所以你又夜啲瞓啦。咁如果你个情况系有活动嘅，咁你个人又会有消耗能力。 咩活动啊？ 即系 你 可能打牌又好，倾偈又好。 打牌， 第一时间 打牌。 即系好多人夜晚冇地方，佢喺屋企就打牌。 哦，系咩？ 你咁噶？ 有好多。 我哋睇下书啊。 已经夜食饭啦，仲要打牌，就好夜咯。 但你一个人食饭， 自己一个人打一人麻雀。 OK， 咁所以咧变成咗，即系你如果你食完饭之后系有啲活动嘅，有啲人中意食完饭我落街行个圈， 有 啲人跑步啊， 咁都会噶，即系夜晚都冇办法啦，日头要翻工嘛， 系啊，要做运动啊。 咁但系如果你有消耗嘅条件咧，咁你就冇咁容易胀顶仔。 哦，反而系咁样。 如果你个人坐喺度，跟住喺 sofa 度，跟住又瞓低咗啦，咁你就有机会会晾住。影響個消化而出現嘅，咁所以咧就我哋要早啲食嘢啦，又唔好話一次過食得太過飽啦。咁如果真係有呢一個胃酸嘅現象，除咗注意食嘅時間同埋食量、食嘅物質之外咧，咁我哋都要真係正視下有冇一啲成日掛牽啊、多嘢諗啊，係感激， 都有信， 係感激， 係好大家都開心。好啊 ，OK， 我有挂牵，就会有啲咁嘅情况， 搞乱咗佢啦。 咁啊，咁我哋即系话啦，有阵时可能工作嘅压力啊，带到你夜晚又会影响到瞓觉，都会变差嘛。 系噶， 咁你瞓得唔好咧，第二日咧个胃咧又会好似揦住执住。 系噶， 咁呢一啲咧就肯定你要注意，就系嗰个情绪压力点样去平衡放松咯。 系， 咁但系起码咧，我哋都揾啲方法去緩和一下先啦。咁如果中醫嘅最叻，梗係用一啲飲食嘅方法啦，或者係一啲湯水啦。咁如果我哋用一個養翻個胃先，等佢強壯一下。咁我哋用個咩材料呢？我哋一條方咧就叫做沙仁養胃甲肉湯。 哇！ 咁啊， 好甜、 啊。咁啊，你聽到個名咧，首先咧就有一隻叫做春沙仁啦。春沙仁咧就係一個果實啦，中藥材果 實。 咁啊，好似縮細版。 嘅一粒荔枝咁樣嘅，即係佢係細好細粒嘅。咁、 哦、 而咧佢個作用咧，佢係一個香料嚟嘅，佢、 嗯、 可以大旺個消化系統。咁、 嗯、 我哋中醫就會有健脾啦，有理氣啦，就令到個脾陽即係脾胃嘅功能咧就提升。咁、 嗯、 而咧我哋就喺個湯水裏邊仲要落嘅材料咧，包括咗有淮山、磁實、蓮子、百合，即係好多時候啲人話四神湯嘅材料咯噃。咁、 嗯、 啊，淮山大家都知佢係有一個健脾開胃功效嘅，磁實亦都係有幫助健脾止瀉嘅，蓮子咧就可以有幫助健脾補腎兼安神。咁啊，百合咧就係有靈心神、有潤肺功效。咁、 哦、 啊，份量咧，如果嗱春砂仁咧，我哋就唔使多嘅，落二錢。淮山咧就四五片，磁實咧就大約落一兩啦。咁啊，蓮子亦都係一兩，百合亦都係一兩。咁啊，煲湯我哋今次咧就要落隻白鴿。 點解嘅？ 嗱， 好少煲鴿白鴿 喎。係啊， 因為平時好少介紹，所以今日介紹。 係啊，唔係 啊，老蔣，我有嘢問，我有嘢問。我以前細個咧飲湯咧，我媽就去街市買啲新鮮湯嘅啲白鴿啊。而家就要去買 冰鮮 嘅。其實功效有冇差別嘅？ 基本都係嗰只嘢嚟嘅，不過之後係有啲人係口感嘅問題啫。 唔係，即係個感覺， 即 係佢 感覺係心理上嘅問題。 唔係新鮮湯啊， 明誒嗱，佢都係可能係即刻湯。 你冰鮮 嘅 都係， 都即係佢係湯早幾個鐘，有陣時你又唔一定即刻新鮮湯完佢。又辣即擺落個煲嘅， 係啊！你中意咁啊？ 即係嗰個講法啦，嗰個肉類嗰個營養成分係唔會流失嘅， 所以得嘅，冇問題， 可以嘅，一樣嘅。咁但係嗱，點解要揀用鴿？我哋唔考慮用雞咧？咁 因為樣要補， 兩樣都係補㗎。 嗯， 雞嘅補咧就會比較溫啲，鴿咧就係已經調節五臟安五臟。即係佢係一個營養成分，咁、 嗯、 但係咧佢就冇雞嗰種咁温熱而上火。咁、 嗯、 如果温和嚟講，而家對個胃咧，我哋都係適宜温和一啲。咁、 哦、 所以我哋就用鴿啦咁、 嗯、 樣，咁啊用個白鴿咯， 嗯、 啊咁就再加埋頭先嗰啲材料啦。咁、 嗯、 啊你可以中意煲湯，想佢對個脾胃健旺一啲、消化好啲嘅，你落兩片薑落去咯。咁、 嗯、 呢個湯水其實咧。就甜啲，就可以放多兩粒蜜枣。咁啊，將所有個材料啦，只鴿又洗乾淨啦，跟住就好似平時煲湯一樣。咁、 嗯、 就大約咧係煲佢兩個鐘頭。咁、 嗯、 啊，如果你話一般人消化唔係咁好，咁嘅時候你唔處理佢，佢就容易會有胃氣漲啦。咁、 嗯、 飲咗呢個湯咧，佢有帶動你個消化功能。咁、嗯、理論上飲完咧，你個人就冇咁容易漲滯咯。咁、 嗯、 如果你真係消化得差，引起到夜晚咧就好似頂住啊、胃氣啊、有胃酸啊呢一種嘅現象咧，佢就有幫你改善咗個狀況，同埋令到你吸收營養嘅效果提升。咁、 嗯、 即係話大人細路仔飲咧。都是有一个好处的。 你不要喝那么多了。 啊 吸收營養，我唔明，我係細路，我哋兩個都啱，係咪？係 啦， 大人細路都啱。 即係呢一個咧，就最有效就係將嗰個消化嘅功能保護，係係啦，所以冇事又飲得，有事就飲多幾次，咁你個身體就養咯。咁但係頭先我哋提過嘛，有一種嘅人咧，佢就唔係因為飲食影響，其實佢都食有定時。又唔係話偏食大量， 嗯、 但係總係因為備受住嗰種即係情緒壓力啦、 哦、 工作啊， 咁嗰啲有冇其他嘢？ 咁啊，我哋就要用安神啦、 哦， 安神係啦，中醫角度咧就要疏肝，咁、 嗯、 啊等到佢個肝氣疏泄得好咧，嗰啲胃酸咧就唔會咁容易上逆向上逆。就反而咧就正常向下降，咁啊第二咧我哋就要安神好瞓啲，因為當一個人如果失眠瞓得唔好咧，佢總係會惹起嗰個肝火，咁就會容易誘發到嗰個消化出現有呢啲現象，所以其實好多問題我哋都係要同嗰個良好個作息、瞓覺同埋放鬆心神。 唔係唔想去老取，但係咧呢一排唔知點解係咪因為天氣熱咧？你會唔會咁噶？ 瞓得唔係咁好 嘅，係啊， 會㗎， 又要夜瞓，有時候要早醒嘅、 啊。夏天曬太陽總係多啊， 同埋你開冷氣， 係啊， 你轉身咧又汗喎、 啊， 咁、都係、 啊，我覺得係真係，我呢排真係瞓得唔好， 都係嗰句平靜嘅心神就盡量見到張床就快啲瞓著就得㗎啦。 有冇啲嘢搞下？ 係啦、 啊，即係有啲嘢食下咁樣啊。 嗱，我哋中藥最常用嘅藥材就復神啦， 係， 咁啊跟住就用一個叫做合歡。宽皮啦，咁系合欢树嘅树皮药材铺买得到嘅。复神咧，我哋就落一两；合欢皮咧，我哋就用三钱；龙眼肉咧，我哋都落三钱。咁啊，再放一片陈皮，用五粒嘅黑枣，跟住再放红萝卜一个，再落猪展一只。咁啊，将呢啲材料又系全部冲水洗干净。就又是大火煲水滾，跟住煲佢大約兩個鐘頭咯，水滾後收翻個中慢火咯。咁呢個湯好甜，好飲嘅。 豬展 係啦，由於佢有紅蘿蔔有豬展喺度，本來個湯就甜。 正啦！ 咁你嗰啲龍眼肉同埋黑棗，佢都係甜。 係啊， 咁所以本來甘甜味道喺中醫立場咧，就係以健脾。補胃、去有一個滋補緩和作用嘅，咁、而係幫助安神嘅材料裏面咧，就包括咗復神、就可以平復心神。咁嗰個合歡皮咧，就有疏肝解鬱、疏肝理氣，咁即係對於壓力情緒嘅人都係有好處嘅。咁啊，龍眼肉咧就係補血健脾安神。咁所以如果你話我一家大細又係呢一個湯水本來咧係平和嘅，咁啊瞓得好嘅人咧就飲咗就瞓得更好啦。 呢个冇意思 喎，都有啲嘅， 有 噶，都有啲。 瞓得好嘅你都要 keep 住噶， 系啊，真系噶， 包好。 你今日好唔代表听日好啊。 哦、okay, 你今日瞓得唔好嘅话，听日瞓得好啊，系啊。 但我有嘢请教啊，老仔。头先咧我就讲过，即系啱啱开始讲过，就如果真系话失恋、茶饭不思，咁其实用翻你呢、這个。啊，疏肝安神得唔得咧？因为真系好多人可能好多烦恼嘅，放榜啦，呢样嗰样那样啊，升唔升职啊， 总系心病咧就还需心药医嘅。咁啊，最紧要就揾啲朋友啊，即系一啲可信任嘅人士倾多两句， 就同饮汤冇关嘅。 阿老仔， 不过咧汤水咧甜甜地咧，个人 又 开 心啲， 开心啲嘅，起码你都有翻啲人生色彩，唔系话嗰个味道即系咁苦咁涩啦。 系啊， 系啦，即系你始终，譬如话啊，煲个汤饮下，养下一个人嘅神。因为当你一个人唔开心嘅时候，你就唔想食。 系， 你唔想食嘅时候咧，你个人好讲到现代就血糖低啦。咁你血糖低嘅人，身体咧就会开始脑谂嘢都会乱啲嘅，个人都会慌啲嘅， 会噶， 心又跳又惊啊，咁个人咧就成日都好似心慌慌，好似唔知。爭人錢啦，定 係叫心悸啊？嗰種叫 有一種心悸症狀。心悸咧，其實就係一種好似無端端嘣嘣嘣自覺心跳。 係啊， 但係咧有一種咧就突然間好慌好驚，唔知咩事咧，嗰種係症狀。 哦，叫精中 系啦，咁但系个原因都系同我哋个血气充唔充足。咁、如果你唔食嘢，个人唔吸收，咁、你饮翻个汤水先啦，营养一到位，跟住又倾多两句偈，咁啊瞓觉发梦唔紧要，就发翻个好梦，啊，咁个人咧自不然咧。个胃就冇嘢咯。 老蔡，我有问题问。咁我想问嘅就系头先咧，你有好多啦，因为其实而家有啲人咧中意煲斋汤嘅。 系。 咁如果系嘅话咧，头先第一个咧，我哋就要用 鸽 啦。第二个咧就 系 用呢一个嘅呢个猪展啦。 系，冇错。 我如果我系饮斋嘅，咁点样？ 嗱，首先我哋就撇咗啲肉，佢就已经系一个斋汤啦。 系得嘅，即系就咁样。我可唔可以再加其他嘅嘢？可能咩？ 绝对要令到佢色彩丰富翻啲先。 系啊。 譬如话好似第一个汤，我唔落鸽。咁我就落粟米，我落粟米，咁咪成个汤即刻就 即刻甜晒。 腰果得唔得？加埋 腰果系可以， 我觉得唔得啊，因为我见佢哋摆咗豆啊，同埋腰果落去， 好好味， 太多粒子果仁嘅咧，又惊会胀中。 哦，又唔得， 又会惊啫。你唔太多，或者你煲水饮系冇事嘅。咁嗱，你可以考虑一系就用粟米啦，一系就落南瓜啦。 南瓜咦？ 南瓜都甜。都好味， 這個 OK 啊、 都係有營養豐富，同埋顏色又好靚。 係啊， 咁你所以嗱，黃色嘅嘢喺中醫咧，總係健脾嘅。 係， 所以粟米啦、南瓜啦，這個你可以用嘅。 芒果咧？ 芒果就可以 吃，因為是黃色的，是檸檬。 芒果呢是可以做一些甜品啦，芒果乾啦，是不是？但是芒果中藥呢會用的，就是芒果核， 芒果核咯， 芒果核 咯， 芒果核咧就幫佢省腸啊、通便啊。 係，咁呢個就係下一集我哋要講嘅嘢啦。好，咁我哋開始亂嚟啦。咁所以嘅就係、是，好，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就係點樣養胃。係，介紹咗有兩個湯，多謝曬老徐， 唔該曬老徐。 流淚流星，大概都已沒記憶，要我檢討我心。其实痛痒是背景浮世浮影，未学唱遍地风声，唯望趁这刻仍然是清醒，可还讨你望尾声，让我沉沦在你的孤寂，没法贪过百段记忆，无憾这秒再碰好尽余力，无所惧怕，无所念挂，如此着紧过就够好吧，皮肤像砖瓦一路风化，骨肉刻记过未尽笑话，凭一念的爱抱着赤地，从此我就满足当下，又像最初出生，望世间快乐无限沉醉沉溺，万寸金也绝不换，沉浊再不管，期待亦不管，只求这秒就这般。就快用掉在你声音下，没法走马看尽镜花，同样世界自然这样停下，无所惧怕，无所念挂，如此着紧过就够好吧，皮肤像砖瓦一路风化，骨肉刻记过未算笑话，凭一念的爱抱着赤地，从此我就满足当下，又像最初出生，望世间快乐很无限，无所惧怕，无所念挂，殊不被丢弃六尺之下，能执着于你一路生化，生命中有你未算笑话，凭一念的爱抱着赤地，从此我就满足当下，仍是焕发金光，白发金正直方。 王健嘅呢首初初出世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33度气温，相对湿度66%。好，而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10已经生效啦。今日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清微至和缓嘅偏南风，未来数天一样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翻嚟我哋会有风骚师打，不过首先系新闻、财经、交通消息。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人星期三十二点答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已经生效，而家听听就系佢哋。 Hello， 我系 Queenie， 我中意唱歌，中意睇戏，中意发吽豆。 Hello， 我系 Rachel， 我中意音乐，我中意倾偈，我中意放空。我哋系 风骚师打， 风骚师打嚟啦，好嘢！ 早 午 安， 午安，午安 ，Hello，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我系 Queenie，Hello， 我系 Rachel， 好嘢， 你哋系风骚师打， 系啦，嗱，跟住上个礼拜咧，同我哋讲紧嘅就系 Taylor Swift 啦，咁啊，今日咧要讲嘅咧就系喂翻嚟我哋香港啦噃， 冇错， 女团发展史， 一啲比较本土少少嘅嘢，咁我哋今集咧就会讲关于本土嘅女团啦， 四朵金花。 系啊， 你哋呢四朵金花 啱噶啦， 系啊， 女团 你哋识唔识啊？四朵金花， 唱歌， 你知唔知有边四个啊？ 唔系你 四朵金花， 边几个成员金喺度啊？ 我记得好似有肥姐， 冇错啦， 系咪？仲 有唔知啦， 我惊答错， 唔系，仲有边个？ 黄爱明姐姐， 佢唔识噶啦， 系啊， 以前一个叫《欢乐今宵》节目， 哦，呢个节目听过，我阿婆以前成日睇嘅， 阿婆，你 又得罪啦，又得罪啦，上集已经讲咗次阿婆， 你阿婆， 又阿婆， 系啊， 系啊，真系最早个女团啦，系啦，就系四朵金花， 真系， 真系 嘅， 真系嘅，真系有嘅，真系有， 系啊，真系有噶，即系开埠以嚟第一个女团， 诶，又唔系，又唔系，又唔系，嗱，仲有一个叫筷子姊妹花。你哋未必知道啦， 兩個 女仔， 兩個人 嘅。Kowloon Kowloon Hong Kong 有冇聽過 ？We like Hong Kong, that's place for you。 嗰個咯， 係真㗎，我以為 係真㗎， 我一直都以為係一個女歌手，即係負責唱，即係可能有和音咁啊。但我 唔 係 即係有呢對筷子姊妹花，佢造型咧就係兩個人咧有個好似塔咁高嘅頭髮嘅。係 啊， 係啊，嗰陣時好興嘅。 咁啊，好前衞咯， 好前衞啊！ 當時真係好前衞，咁後來佢就分開發展啦。咁啊，仙杜拉咧就唱咗嗰只叫咩？請引即係一隻電視 啊， 啼笑姻緣， 唱咗好多廣播劇啊，唔係都係電視劇嘅主題曲。 啼笑姻緣有冇聽過？ 佢哋係早過四朵金花， 早過。 早過。 你阿婆有冇聽啊？ 有冇聽過？阿婆有冇聽過？ 阿婆少女嘅時候聽 過。我可以問一問。 係啦，就係為怕哥你變咗心， 就係仙杜拉唱。 情人 泪满襟， 够啦，学到嘢。 好啦，嗱，我哋嗰个时候嘅咧，即系女团就系呢一啲啦。咁啊，就究竟啊，私打嘅时候个女团嘅话，你哋一听嘅就系香港嘅代表有边啲咧？ 嗱，对我哋嚟讲咧，喺我哋嘅年龄层，我哋认为系我哋认识嘅第一个女团最早嘅。就係 twins 啦， 哦，即係 twins 對 chopsticks， 都係兩個 廿年前咯， 都係兩個啫， 唔止啊，爭好多年， 即係我哋有記憶，即係我哋出生咁樣有聽嘅歌就係 twins 開始咯，係。 咁嗰時候你聽啲咩歌啊 ？twins 有戀愛大過天啊， 係啦，補習社啦， 三天后， 仲有咩香咩橙咩檸檬咩唔知咩 士多啤梨 蘋果茶， 真係幾得意， 揾啲生果 出嚟。即係入坑 twins。嘅時候，其實我唔係聽佢哋啲歌噶，我係聽佢翻唱嘅兒歌。 嚇，係啊，係啊，係啊，佢 唱 兒歌碟 嘅。唱 K 嘅時候，我跟屋企人去唱 K， 咁我作為一個細蚊仔，我乜都唔識噶嘛，咁我淨係揀啲咩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跟住一撳就見到哇，有兩個 姐姐， 誒兩個姐姐好得意喎，誒就跟住一齊唱，咁就先知道哦，原來佢哋叫 Twins 啊，跟住就先知道哇，佢哋原來都唱咗幾多兒歌， 即係好細個，好細個已經入咗坑啦你。 因為佢哋出道嘅時候好似啱啱出世。所以差唔多， 其實佢出道應該早過你出世，佢哋零一年出道。 哦，咁係早一年。 其實你由 Twins 開始聽咧，之前已經 meet 咗好多好好嘅女團，譬如話有夢劇院啦，譬如 Face to Face 啦，有 Echo 啦，有 ER 啦咁樣。 要等你哋介紹， 冇聽過啦。 係啊， 唔緊要，你繼續。 我都冇聽過。 我接觸 Twins 其實係嗰陣咧好興 Yes 卡，你知唔知啊？你 我梗係住落 Yes。 你哋有冇自己嘅 Yes 卡？ 冇啊。 系咯，你有冇出 閃卡就有， 你唔知啦。以前我哋二台出過一集 Yes 閃卡嘅，即係叫做 DJ 卡嘅。我仲有保留， 有得儲啊！ 個個 DJ 有一張嘅，係 噶，有噶。嗰陣時候都有好多呢啲咁嘅。 你要唔要我張送俾你？ 我都要。 幾錢張啊？幾錢張啊？ 冇。 有咩韓式？ 佢嗰張係攞到張即刻閃，好閃嘅嗰張卡嚟。 係啦，嗰 陣就係扭 Yes 卡，之後就有 Twins 嗰啲 Yes 卡咯。即係嗰陣好興咩？有啲閃卡有啲就透明版，有啲就金版。之後就會唔知七百蚊一張就好貴咁樣。 哇！七百蚊一張。 $7 哦，七蚊一張， 都貴啊， 都貴。對於你翻緊學，小朋友 好貴㗎啦，本身係一蚊張㗎啫嘛。即係如果特別啲啊，或者啲人搶手嗰啲藝人咧，就會貴啲咁樣。 我想問嘅就係其實咧，聽女團啦，對於你哋嚟講嘅話，有啲咩影響咧？就係嗰陣時候。 點解中意咧？ 因為嗰陣時我就覺得女團當時女團有一個好黑板嘅印象就係啊，佢哋好青春，佢哋好 fresh， 即係永遠都係 賣呢啲嘢咯。係 啦，望住佢哋就會好有正能量，好清純咁樣，跟住你跟住佢哋就會好開心咯。咁我就以前係好 buy， 都好中意女團去散發嗰種好清爽、好快樂嘅嗰種嘅氣氛咯。 又係喎，比較少唱一啲即係可能係唔開心啊，係啊，又或者係嗰啲即係比較黑暗面啲嘅嘢啊。係嘛？佢哋都係比較正能量一啲嘅嗬，女團。 誒嗰陣我就中意，都幾中意 Super Girls 同 S One 嘅，即係真係有了解過。咁我嗰陣都好中意佢哋，我覺得係。 可能哥哥都好中意嘅。 係啊，我覺得係女仔可能係有個投射咯，即係會想會想成為佢哋咁靚，咁即係咁唱歌叻， 唱歌又得，跳舞又得咁樣。 之後同埋佢哋好靚噶嘛，你就會有時又跳啲性感嘅舞，你就會覺得好似一個模仿對象咁咯。是一個青春期的 時候，還有女團有一個最我覺得其他就是獨立歌手是取代不到，就是他們譬如跳群舞的時候就一起跳舞是很整齊的，跟住你就會覺得視覺上你會覺得整件事很漂亮很整齊，你都很療愈，跟住你看到他就會很開心啊，他們可以成功一起跳得很齊，我很感動，我很喜歡啊，這樣 都對。還有其實你會看到的就是他們都會譬如女團都會有一些不同的一隊裡面的話，其實全即每一個都有自己的特色，我想說會唔會係譬如可能女仔嘅話，你可以追尋到嘅就係、我會想似佢，我會想似個，總有一個係你想變成佢嘅，就唔會話即係全部都話太靚啦，我真係覺得佢高，即係高不可攀啦。 好似係啦，有啲距離， 又唔會咁樣噶嚇。 會唔會啊？即係想變成其中嘅你，你最欣賞其中一個係啦。 嗰陣好似 Super Girls 就有一個叫 Sharona 嘅成員啦，佢就係好陽光，即係 嗱即刻有 皮膚係 tan 嘅，真係好。黑嘅，好似成日去沙灘玩，然後又好有實力，係啦，咁 sporty 啦，之後又靚，咁我哋就 又中意佢，係 啊，之後我就好中意佢啦，之後又又有 Heidi、Yanni 嗰啲又好靚啦，阿卡啊，同埋 Jessica 就好有女人味咁樣咯，即係我哋都會我哋會睇， 佢哋揀過嘅，係 啊， 你 可 以投射你自己嗰啲就少女嘅一啲感覺上去， 我哋嗰陣真係會， 係咪㗎？會都係好似我以前中學咁樣，又係靜雞雞趁小息嘅時候開個 projector， 跟住就會播。佢哋啲歌，跟住係啦， 一齊唱， 所有人一齊搬走曬啲台， 又唱又跳， 又唱又跳 嘅。我哋邊家小學，我投訴翻嚟。 好啦，嗱，頭先我哋有介紹嘅咧，譬如可能有 Twins 啦，有呢一個嘅 Super Girls 啦 ，S One 啦，仲有嘅就係嗰陣時候都好誇張嘅，就是、一推出嘅時候咧，哇，完全冇辦法能夠記得佢哋就係 Cookies 啦，因為好多人係咪啊？ 第一個咁多人， 咁多人嘅一個組合咯， 唔止 九個人 噶， 係啊，後屘2005年就退出咗，咁樣就得翻4個咁。 嗱，等等嘅話咧，就譬如可能有冇啲咩嘅歌，你哋會比較熟悉嘅，其實都可以喺呢一度同我哋唱出。譬如頭先嗰 個叫《是八十年代》， 呢個有， 呢個一定係嚟，呢個一定會識唱嘅，大家佢唱 K 一定會必點嘅。 好上口啊！ 有冇啲必點嘅一啲，譬如可能女團嘅歌曲咧？你哋 S One 嘅 Candy Ball， 請唱。 Hello， 請注視面前的我。就製出 candy ball， 我記憶統統說拜拜 ，baby you're the only one， 好嘢， 開心嘅佢哋。 好啦，一去到嘅話咧，可能嘅就係最近咧，大家都會熟悉嘅，譬如可能嘅就係 Collar 啦，係咪啊 ？Lollipop 啦，係啦，等等嘅話咧，咁呢個你會唔會覺得同以往頭先你所介紹嘅啲女團嘅話，又會有啲唔同咧？譬如曲風啊，各樣嘢，定係其實都係秉承住嘅就係以前女團俾你嘅感覺嘅話，佢哋又有另外一啲新嘅發展。 我覺得而家嘅女團嘅成員，除咗有翻以前嘅青春活潑之外咧，佢哋係的確 斜變得更加多元化嘅、嗯，因為你見佢哋而家出嘅歌啦，唔係淨係話好清純嗰種嘅開心嘅歌啦，佢哋都有啲好 girl crush 好有正能量嗰種，即係好講女人味嘅，都有好講好型嘅風格嘅歌都有啦，嗯、又會開始有啲比較好強勢嘅 rap 啦，嗯、或者啲 folk 亦都可以飆高音，即係而家啲歌咧係好多元化嘅、嗯，而你見到而家我哋熟悉嘅女團，即係好似 Lollipop 佢哋偏清純少少嘅，但同時間佢哋都可以玩啲好 girl crush 嘅嘢嘅，即好似佢哋最近有一隻歌叫一把火啦，咁、嗯、Collect 都係會唱一啲好日系嘅歌又有啦，一啲好強勢嘅歌都有嘅，咁而家的而且確係真係可以話係女團百花齊放嘅。 同意同意，係 同埋都有少少轉咗型咯，即係例如最新即係2023年嘅出道嘅 Beanies 啦，咁佢哋係五位成員都識創作嘅，咁、我覺得會可能係慢慢越嚟越變咯，可能歌曲嗰、那個多元化又變咗啦，之後即系成员参与音乐创作嗰部分又多咗咁样。 嗯，你都讲得啱。以前嗰啲女团嘅话，好可能嘅就系未必会缩喺个创作方面嘅，会有佢哋自己嘅一啲嘅倾向。但系个问题在于，就而家有好多就都会好犀利嘅，即系自己可以有写埋歌啦，等等等等嘅。头先你讲到 Beanies 啊，咁我哋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安排嘅噃吓。 咁我哋今次咧就邀请咗一个女团嘅成员同我哋做一个少少嘅访问啦。 好，吸你风。苏思达， 好，我哋今日好荣幸就邀请到 Beanies 嘅阿祖。 大家好，我系 Beanies 嘅阿祖啊，陈乐怡啊。 咁 Beanies 咧啲歌咧就出晒名，好好听啦。咁大家唱歌都系出晒名，好好听啦。咁我就轻轻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Beanies 咧，作為一個而家香港女團嚟講，都算係一個非常之有代表性嘅女團啦。咁你就點樣睇現今女團之後嘅發展呢？ 哦，我覺得咧，喺香港咧，即係女團都已經係有一段時間啦，即係由可能我認識嘅 Twins 啊，去到Cookies 啊，跟住去到而家有 Collar、Lollipop 啊、Beanies 啊咁樣。我覺得變化第一就係、是。除了跳唱之外啊，其實可以有創作、有唱作的元素在入面啦。然後第二咧就是我覺得女團型了很多，即可能以前嗰一個年代的女團是比較青春活力為主嘅，而家咧佢你見到 Lollipop 同 Collar 係可以好型啊，係啊，即係有少少以前好。cool 嘅韓 系 girl crush 系啊嗰個 style 咯，但系 Beanies 好似未有呢個嘗試，我覺得我哋都可以嘗試。 我覺得你哋可以嘗試，因為你哋五個都好多樣化，即係見到你即係啱啱出道嘅時候，可以行一個好 sweet 嘅風格啊咁樣，因為跟住落嚟嗰啲歌都係好多樣化咁樣。 係，我哋而家主要我哋都新嘗試咗跳唱呢樣嘢咯，即係由我哋第一二隻歌淨係唱作之後，跟住我哋都覺得啊要試下啦，大膽啲啦，咁可能我哋都會向住、這個。 来会有咩风格？ 而家暂时啊，我觉得我哋都有少少 girl crush 嘅 style 喺入边，但系未去到可以好型、好 cool 咁样行出嚟，哇，跳行舞咁样啦。我觉得我哋未尝试呢样嘢，但系我哋可以试下。 我觉得你哋都可以啊，系啊，可以啊。 咁你会希望你喺香港女团有咩成就咁样咧？将来， 我觉得啊，其實我哋而家已經好開心，就係講起香港女團會有人講起 Beanies 咯，即係呢個已經係我哋呢一兩年一個好大嘅成就啊！咁如果再遠啲嘅話， 可能目標咁樣， 可能會係有一隻啊，人哋一聽就知道哦，呢首係 Beanies 嘅歌咁樣啦。可能我哋未有一隻咁樣嘅歌，唔知喎。 即係可能朗朗上口嘅代表作，大家一齊跟住唱咁。 係啊，係啊。 好啊，我哋。祝贺你哋， 祝贺你哋。咁好啦，俾一个小小嘅宣传机会你。如果大众第一次听 Beanies 呢个团，你会想推荐大家听咩歌先？ 如果目前以我哋有嘅歌啊，我会推荐大家听最佳女团友啦。因为咧，我发现咧都几多朋友仔咧去旅行嘅时候啊，会唔系好兴喺 social media 拍嗰啲 reels 嘅嗰啲短片，都会攞最佳女团友呢只歌嚟做 background music，去即系同啲 friend 一齐，系啊，同啲 friend 嗰啲片咧剪埋一齐，跟住用呢首歌。咁我觉得呢首歌都系一首好啱大家 friendship 啊或者去旅行用嘅歌咯。同埋我试过。我去 road trip 啊，喺澳洲，跟住咧喺架车度大声播住呢只歌，系好有 feel， 个 vibe 劲啱咯， 系啊，好开心噶。 咁咁多位就记得去收听呢一只 Beanies 嘅最佳女团友啦， 多谢， 多谢。 哇，好特别、啊，今日咧阿风苏斯达同我哋做埋呢个访问、 啊，好叻啊！ 緣分啊！我哋咁啱就見到阿左就做咗個小訪問咁樣。 想問下嘅就係最佳女團友咧，喺你哋咧即係私打嘅心中嘅話，係咪好似佢哋咁樣講啊？譬如可能就係有時有啲歌你會要再襯落去嘅時候，就話一班人去開心啊，去旅行啊咁樣嘅話，就會用呢只歌。 係因為呢只歌佢自己都係講一啲比較同友情有關嘅，咁同朋友一齊去旅行，聽住呢只歌嘅時候就覺得啊，即係好似我哋終於可以去旅行啦，好有 feel 啊！就係頭先所講，好有 feel 啊，跟住就真係有一個好靚嘅畫面，就係我哋一齊去旅行嘅畫面咁樣。 嗯，既然係咁嘅話，就將首歌送埋俾大家啦。 Venus 嘅最佳女團友。 一班死党旅行全一天，竟也没有声音。团圆原来不分散，行书店逛顺店，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言。 我哋有 Benny 嘅呢一首歌，哇！今日方苏师就好好啊，又带嚟访问啦。咪呢个歌曲咧，亦都系 round up 咗我哋呢一个环节嘅。 好叻啊！ 我哋初次做访问啊， 做埋访问啊， 少少紧张噶，但 系好。咁你撞到我会唔会访问我啊？ 问咩好啊？ 你 问咩嚟？ 你 问咩好？ 点解你块面咁长？ 系点解你块面咁长？诶， 点解你个叔叔唔剃须嘅？ 系啦，嗱，人哋咁问你啦，答啦，答啦，女团友。 喂，嗱，今日真系要介绍我一人一个剧，系因为非常之特别吓。 好紧张啊，我。 佢哋斩角色 啊，好特别啊， 好特别啦。系啊，你未做过系咪？ 传统神话冇错，明珠。 你咪话《 西游记之》。好长嘅名， 三 打白骨精。啊，留意下先咧，十二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明年收回大榄隧道专营权，当局提出三个收费情景分析。运输署话，星期五会到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咨询意见，计划年底将法案提交立法会审议。运输署助理处长梁世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第一個情景是將私家車、的士和其他商用車收費減至45元，屆時商用車的收費將較現時減近80%，而朝早繁忙時段的用車比率將去到98%，仍然可以保持交通暢順。第二個情景是下調私家車、的士和其他商用車收費至35元，估計可能令大欖隧道和屯門公路一同塞車，情況不太理想。至於第三個情景是分時段收費，私家車收費由20元至45元，的士或一收30元。梁世豪認為大欖隧道未必需要分時段收費，但明白市民希望在非繁忙時段可以以較優惠價格出行，所以提供這個情景分析。香港國安法實施4周年，保安局推出香港國安法網上虛擬展覽更新版，深化展覽內容，介紹今年3月已刊憲生效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並加入吉祥物保安熊仔作為新元素，以及國安主題漫畫和動畫，以活潑生動的方式推廣國安教育。更新版展覽除了涵蓋香港國安法相關內容之外，也都增設一個全新的虛擬展覽廳，介紹條例的特點和主要罪行等。南韓中南部暴雨成災，至少2人死亡，其中1人在升降機內浸死，1人因為房屋倒冧喪生。全羅北道部分地區凌晨起錄得破紀錄暴雨，昆山市1小時內錄得131.7毫米雨量，是全國有紀錄以來1小時最多。氣象官員說，暴雨嚴重程度是大約200年一遇。中青南道大田市和世宗市等地亦受暴雨侵襲，中青南道舒川郡1小時錄得111.5毫米雨量。在全羅北道元州，救援人員疏散18名因為河水上漲被困的村民。暴雨導致東南部港口城市釜山金海國際機場的21班航班取消，16班延誤，中青南道和慶尚北道部分列車服務暫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33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570点，升47点， 成交金額577億。上證綜合指數報2949點，跌9點。深證成分指數報8734點，升28點。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18.11升6仙，恒生中國企業64.62升2.6，騰訊控股379.8跌了2.2，美團116.7升2元，百度集團95.55升9.25，阿里巴巴73.55升1.05，建設銀行5.45升7仙，中海油22.5跌4.5，比亚迪股份238.6升3.4，南方恒生科技3.56.4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98，加元1.363，人民币7.276，英镑对美元1.279，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兌美元0.675，新西蘭元兌美元0.609。日經平均指數報41,588點，升8點。港金報22,060升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67.45美元，賣出2,367.6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 Hello， 大家好，吉吉就想同大家讲咧，爱系要及时嘅，系要活在当下嘅，就一定要表达。 刘松仁先生， 无论你做乜嘢都好，最紧要用心，因为你用心先可以发现问题，你发现到问题，你先至会谂办法去解决。 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同安安歌同学会。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公义由边个嚟伸张？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由林允饰演嘅赵寻，初入职场，一次跟老板去倾生意，因为醉酒让对方有机可乘而惨被性侵，之后更被施暴者反告损害名誉，受尽舆论欺压，最终佢又会唔会沉冤得雪？ 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林子是平花花花山水冷冻放你美好望放在府地暗做主你的龙王也要让我逍遥释放。 片段人间新片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2.0上篇第一集。 一啖荔枝三把火，不辞长作岭南人。哇贱啊！不过咧，仲有八粒仙狗，三把粒，我收埋佢先啊！哇，路上咧想食就再食啦，贱啊！吓啊咁啱噶啦，师傅咧唔见咗，唔通我出事？师傅，师傅你喺边？世上空洞，若我要变大帝，我驾临龙宫。若我要去知错，但注定心骄纵。全花果岭中一带独霸一个洞，我轻轻跟斗翻过历变西与东，让我点点半根丝发断断吉与凶。面对种种困扰不怕，就算火与风，但我最怕。 有咩做啫？我又唔使翻工，起嚟做咩嘢？ 眼瞓啊！我瞌多一阵。 哎呀，师傅啊，你真系仲未愿意起身，你太过分啦！哦，等我谂下计仔先啊，谂啊！喂，各位观众，冇嘢可以难得到我孙悟空嘅。 你谂到咩计仔对付我啊？ 大家醒晒噶你，我未谂到。 咁我瞓多一阵先。 师傅啊，你简直个懒泥裤，唔想逼啊！死啊！点算好啊？跟住啲咁嘅师傅，注定冇前途冇希望。其实咧，我咁嘅 Colly 虽然周身刀，不过冇把力。诶，唔系喎，我周身冇，但系咧都几硬嗰啲毛。我只要咧掉出嚟嘅话，哎呀，哇，好痛啊！不过唔怕嘅，等我试下先啊。话明孙悟空可以有七十二变啊嘛。好，我要变身，我猜哇！我要变美猴王，变啊！等我照下镜睇下我自己成唔成功先啊！哇，点会变成咁啊？点解我变成好似个厉鬼咁样噶？ 哎呀，吴屋你真系变本加厉啦！咁啊变成厉鬼啦！ 我唔信啦，再试孙悟空七十二变，我 will 唔 will 啦？唔 will 啦？你生性啦！唉，你学艺未精，你 V 极都冇用啦。你静啲，唔好嘈我。我要思考人生。 师傅啊，你懒过只狗啊，仲呃我话咩思考人生？你简直不知 所谓啊， 你喺出边群埋啲乜嘢人，学到咁冇礼貌，一啲都唔识得尊师重道。嘿，你扯啊！以后都唔好翻嚟见我， 唔好翻嚟，师傅啊！我哋依家晚晚都瞓街啊！我娶到以后都唔瞓呢一条街噶啦，呢条街啊，拣嚟拣去，我嗰啲系拣条最污糟、最邋遢嘅，我去后边嗰条瞓啦。 冇，我唔去第二条，因为呢度真系好臭。我去嗰边，你唔好跟住我啊！ 好叻啊！以后我哋各行各路， 互不拖欠。哎呀，救命啊！我三日三夜冇嘢食，冇水饮，冇衫着，冇手机玩，救命啊！哎呀，老天爷，可唔可以俾条生路我行啊？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 哇，好似玉皇大帝把声喎、啊，你讲咩话？我听唔清楚喎、啊，喂，唔好闪得咁快，讲多次，大帝，大帝，哎呀，晕啊！唉，呢度边度嚟噶？ 太婆，佢醒啦！ 细声啲啊，唔好俾佢醒住啊！啲水未滚啊！ 系啊，等水滚，白粥好味啲嘅。 咁我搏晕。 喂，唔好搏，唔好搏，我头痛，我而家自己晕。哎呀， 佢晕咗啦！ 快啲加只鞋，整猛个火。今晚有唐真炆萝卜啊，正啊！ 讲咧。加啲几支对对眼好 啊！好啊，我呢轮咧只眼成日又一飞嚟飞去，睇嘢唔系好清楚，加啲几支好啊，可以明目 啊！嗱，我怀疑咧我有飞蚊症，不如加埋红萝 卜。哎呀，嘥气啦，两只嘢，嗰啲真系蚊嚟噶，冇喐冇喐，你块面有两只，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大婆啊，你唔系话有两只蚊，仲要打我三下啫？ 因为有只飞紧埋嚟啊，我敲佢未埋嚟就打死佢。 飞咗去唐山度啦，等我打死佢先。 哎呀，边个打我？诶、哎，点解我唔喐得嘅？ 绑住你咪唔喐得咯。 吓，做咩绑住我啊？而家好好玩啊，放开我啊！ 今晚有大餐点啊！ 好肚饿，我都声都沙埋，我再嚟搵啦。前面有间屋，两处咁多衫喺门口，唔使问啦，一定有人住，有人住嗰即有嘢食啦，煎啦，有嘢依到啦。披且慢，有破绽，不过有咩破绽呢？我未谂到啊，弊。我估师傅一定会出事，唔得啦！书唔望七十二变，喂！哎呀，又失败啦，咩都变唔到，点算啊？唔系啦，冰下面着，散啦、啊！ 有猎物靠近啦 ！OK， 各位就位， 等埋我嚟啦。 耶！呢度边度嚟噶？咁骨子啊！请问有冇人啊 ？Good morning 啊，细佬，你揾边个啊？ 你叫我细佬，你矮过我，你叫我细佬。 咁我高过你啦，我可以叫你做细佬啦，因为你骨瘦如柴。 诶，点解你哋讲嘢咁得意嘅嗰啲有骨落地嘅？ 你知唔知啊？我哋就系 唔好乱噏啦，细佬啊！你知唔知道咩地方啊？ 我就系唔知啦。 呢度 有客人嚟到，点解唔招呼客人入嚟坐啊？ 太铺系嘅，细佬嚟呢边入嚟 啦。你好咯，每个细佬 饮啲咩啊？ 有咩饮啊？ 肉骨茶热定冻啊？ 吓，又系骨。 嗱，唔中意饮肉骨茶都得，嗱，煮个汤啱唔啱啊？ 是但啦，是但啦。 一等阵，而家即刻攞俾你啊！ 唔该。 梁静，你有冇搞错？有冇搞错？有冇搞错？ 咩事啊，太婆？我 阿容乜二比出面嗰只嘢知道我哋嘅真正身份啦。 系喎。佢哋唔知道我哋其实白骨精嚟噶嘛？ 仲要系食人唔掠骨，食糖真唔掠糖， 食马骝唔掠毛嘅白骨精啊！ 咁细声，出面只马骝听得唔清楚嘅，再讲大声啲啊！嘣！ 哦，我哋系 White Bone Chain 白骨精啊！今晚有好头菇食啦！ 仲有马骝搣饮添啊！ 正啊！咪住！ 咩事啊，太婆？ 佢成身毛噶，唔掂，日月掹晒嗰啲毛。 得，有计，等我嚟。细路 吓， 而家咧天后咁热，啊嚟啊成身毛，你热唔热噶啫？ 热啊，好热啊！你哋呢个度都唔装分体啊？ 哎呀，呢度冇装啫，入边有啊嘛，跟我嚟啦。 啊唔入得唔得啊？其实我唔热噶，唔入啊！哇！你度咩地方啊？咁冻啊！我毛骨冻晒啊！ 冻咪好咯，一阵间掹毛都热啲嘛。 吓！瞓低咩事啊？ 嘿嘿，帮你脱毛啊，咁你咪唔会热咯，惊你热衰血啊。 系咯，嗱唔惊嘅，眯埋只眼就得噶啦， 乖啦。 得，我问多个问题先啊，想问下你哋咧，究竟系咪永久脱毛啊？系咪嗰啲咩一次过免费试脱嗰啲噶？ 叻啦，我哋系永久脱毛，完全根治，我哋呢度唔 hard sell 冇 package 嗰啲噶。 即系咧，永久帮客人一次性免费脱毛噶，永远咧都冇第二次。正唔正咧？ 正，咁咪即系激光脱毛，定系咪立脱毛啊？好怕痛啊！ 嗱，我哋咧就采用 organic 嘅脱毛方法，嗱，少少痛噶咋，就好似打个哈欠咁快嘅啫，嗱，好快噶咋， 哦，好啊，哈欠，我打三个哈欠嘅话，你未搞掂？ 佢咁快，未攞工具啫，系电风扇胶纸。摆咗喺边啊！ 我知道，我去攞啊！ 吓，封箱胶纸，好晕啦！ 太婆啊，我掹晒只马骝啲毛啦，原来佢好鬼瘦噶，冇乜肉食噶，成只筷子咁咋？ 你话真系想食佢咩？死蠢！ 唔系噶，点解你又要我咪掹佢哋啲毛啫，太婆？ 哎呀，你有所不知啦，孙悟空嘅伎俩就系咧，只要喺身上掹一条毛，就可以施展法术，变咗72变噶啦。 哦，我明啦，佢而家成身光秃秃，就冇遮冇掩啦， 神仙都难变啊！太婆，你果然系道高一尺嘅啫， 魔高一丈啊！ 你真系两个笑得好衰，仲奸咗我，快啲睇下啲水滚未啦！ 哎呀！诶，仲未滚喎，太婆点解咁嘅？ 搞错啊，帮佢成日咯，点解未滚噶？好痛我啦！ 哎呀，你唔好插插数啊！ 啊系咩？我以为干电噶，哎，又话用柴火咁样嘅，哎，真系失望啊！好，等我插插数先。咦，都唔得嘅？ 你哋系咪冇交电费啊，衰嘢？ 交咗啦，我去后面电表房睇下系咪跳灰先啦、 啊。哎呀，我爆香个镬先啦，你哋慢慢搞。 死蠢，冇电啊，点样爆香个镬啊？ 哎呀！ 你这只白骨精当个傻仔啊！哼，好啦，到我个 show time， 师傅啊， 哎、 你喺边啊？ 着有又重醒，做乜嘢啊？整鬼你咩？ 细声啲啊！整鬼你咩？出边嗰啲全部都系白骨精嚟啊！ 真系、啊、三只咁丑样，哎呀，点睇都唔似白骨精，但系， 哎呀，一个丑样啫，大个丑样啊，细个你望清楚嘅话几靓啊，因为我金睛火眼，我睇得一清二楚啊。嗱，我哋依家转嘅好危险啊，不过你放心啊，我都会救你出去嘅。 啊，悟空啊！师傅咁样闹你赶你走，你真系好啦，以德报怨，你唔嬲我咩？ 哎呀，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嘢啊！喂，走啦！ 咪住，我啱瞓醒咧，未刷牙、 啊、 洗面啊、剃须啊。 哎呀，话点都系啦，不如咁样，我食埋早餐先走啦。 都好、啊， 冇时间啦、啊，走啦！ 我未着物啊！ 你做咩又笑啊？ 因为。我即将要大开杀戒。 我要三打白骨精啊！你哋走入嚟嘅话，你忍住小心啲啊！我一定会讲到佢肠为止嘅。 讲咩啊？唔好打佢啦，仲讲，杀到埋嚟啦！ 之家之家， 杀！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打怪物，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这进行曲一高奏，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奴隶兽，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给批斗，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打怪物，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这进行曲一高奏，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奴隶兽，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给批斗，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这进行曲一高奏，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奴隶兽，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给批斗，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三啊！ 佢哋啲魔性出晒嚟。 点解我哋穿越咗嚟咗一个咁似一个 studio 嘅地方嘅？ 仲未走得出嚟，系咁嘅。我哋演员系会咁嘅，入另外戏嗰度。 你未 压 咳，我哋系唔会停嘅。 快啲啦！ 好，呢个精神。 O K。 好玩好玩， 《西游记》三打白骨精今日只系第一集，咁留意剧情发展啦。 冇错啦， 冇错。 到底边个做猪八怪咧？ 我有个问题问， 系请讲。 如果你自己一人分析两角咧，又要做大帝，又要做白骨精， 系因为而家有啲人好嚣嘅， 系啊， 推剧啊， 系咯， 都唔系而家噶啦，之前都系噶啦， 2015年之前先走， 唔系第一个啦。 冇错，我哋如果推到，我哋都推啊，本来我推唔到咋。 我真的冇办法，好唔好玩啊？两位师打， 好玩啊！ 我哋好奸啊！好恨心呢啲。 你中意做乜嘢剧啊？ 我自己中意做咩剧？其实我咩剧都中意做噶，笑剧又好啦，正剧都好。但我自己就想挑战多啲正剧嘅，呢啲系我个人突破嘅地方。 系啦， 我暂时印象最深就系，哇！我仲未出到戏，有少少想挫声。即系咧，我会印象最深就 系 上次类似 musical 咁样咯。 系啊，我哋要唱歌嘅《No Less City》咯。 哦，你系 C 时。 系啦，系啦，季思思，系啦， 哨牙， 系啦，哨牙噶嘛，哨牙思思， 真系会觉得好好玩咯，可以唱歌， 系 冇错， 都其实真系两位师大表演都非常之出色啊，因为其实个 Queenie 咁样啦，我最记得嘅咧就系佢做姐姐，有一个系啦，做到嘅就系佢喺度喊，都系抽系啦，系啦，喺度抽泣咁样嘅，所以其实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嘅去了解一下，同埋有多啲支持我哋嘅风骚师大，多谢你， 我哋会继续努力嘅。 有嘅風騷師大，雖然咧交俾美女康李柱江啊， 一百分， 點啊？負100分係嘛？ 送俾你， 係啊，點解要下邊要一百？ 好，非常好， 好大， 係啦，提一提大家，因為天氣都非常之熱啦，咁所以大家記住啦嚇，要飲多啲水，好地保重身體， 擦防曬， 冇錯，聽日再同大家見面啦， 好嘅，拜拜。